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些话题呢，我们回归逗逼的话题啊，就是说一个被自己蠢哭的经历。 对，被自己傻到了，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。先说一下歌曲吧，今天第一首歌呢特别好啊，就像北京的天气一样，爱上你的好天气。 嗯，对，这两天这个天气特别好，天特别蓝。 对对对，我总有一种错觉，感觉自己是在东南亚呀，或者在云南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样的天气。 北京你怎么了？ 真希望还没花光运气可以再次见到你。我好像没喝几杯的浓咖啡，该怎么解释心慌慌跳的加速好几倍，最眼红了我的脸，到底是害羞还是和你对味。 我超级想要就是我超级想要就是立马有一片海在我面前，然后就冲进去。 对，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的故事吧。我是七七啊，他说呢，下雨天前面有个妹子没有伞，我把她认成了我一个朋友，叫了好几声她都不理我，我硬是把伞塞到了她手里，然后发现认错人了，然后我又把伞夺了过来。虽然过去三年了，每每想起来都很尴尬。 认错人这种事情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经常认错人，就是远远的看上去背影是我朋友，又冲上去挽住人家胳膊，我说走，结果一看认错了。 好尴尬，你说哪来的这个自来熟， 是好奇怪，哪来的一个傻姑娘疯姑娘。 想想也是运气，期待了很久，也许是你也来奇迹，调整了情绪，暗中的美丽，决定喜欢你。 后来越好的钢丝儿，他说呢，手机在手里玩，突然下意识不停的找手机， 然后经常这样， 别丢了， 特别是在地铁或者人多的地儿，突然发现自己兜里手机没了，就特别着急，以为被偷了，后来一看在自己手里呢。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，他说呢，我走过河上的木板桥，看着缝隙，十分担心自己的手机会不会从缝隙里掉下去，想着想着呢，我就决心测试一下，看看这个宽度够不够掉下去，当手机伸下去的时候，我手松开了。手机真的掉下去了，真的掉下去了，好悲伤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麦小兜和校长的《甜了个蜜》。 嗯，李赫仔的小仙女，他说呢，我有一回扔垃圾，把手机给扔了，然后垃圾袋又提回了家。 这么环保干什么？ 心好大呀！这个乱丢手机不好的，会破坏环境的。 吴丽杰的松梅酱，他说呢，小时候呢一屁股坐到仙人掌上了，奶奶一根一根的拔出来，永远忘不了，还是夏天。 我天呀，穿的特别薄啊，扎了一屁股刺儿。 对，这屁股变成蜂窝煤了。 Hello 梁记，他说呢， 满世界找东西，结果那东西就在眼前呢。很多人都 是 这样的经历， 就是看不到。嗯，就还有很多就是随手一放，不知道放哪儿了，就是拼命找，就是死活找不着。当你就是没有那么急切的找的时候，哎，它就蹦出来了。 对，这就是传说的鬼遮眼吧？ 鬼遮眼啊！忽然间又扯到了些玄学呢。 灵异事件簿。 是。 甜蜜的情话。爱悄悄地在生根，在发芽，在长大，这场相遇像梦境，像童话，没如花。心愿已经开出花，无限大，被融化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要跟你到天涯。世界如此大， 我们不该这样的。二七二他说呢，小时候在老家帮我妈喂猪，用盆装到快溢出来的时候呢，我直接去喝了一大口，至今我妈都无法理解我当时的举动。 这个给猪喝的干水是吧，自己喝了一口，就像就倒饮料一样是吧。 对对对，觉得满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来一口，别让它出来。 就笑死了，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陈明伟是你的太阳，他说呢，每次锁门之后都怀疑没有锁好，总要回去再看一眼才安心。 是是，有的时候就走到半道上了，就觉得不行，家里门肯定没锁上。 对，我经常 要返回去再弄，这样就经常迟到。 对，我经常这就是都走到楼下了，又爬回这个四楼去看一眼。 哦，原来你家在四楼吗？ 对对， 暴露了。哪个小区的四楼？ 这小区就多了啊。下一首歌来自刘莱斯的《小朋友》， 我个人就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就是歌词唱的也挺好的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。 他是我的小朋友，不让人生气的小朋友，他有着人小鬼大的温柔，也有着志气不错的时候，沉默寡言的他，笑起来会像个孩子啊，万事不公的他，唱起歌多像个大人啊。 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，他说呢，手机在贴膜人的手里贴膜，然后呢，我说去买个东西，等会儿再来拿。走到一半想玩手机，一摸口袋发现手机没了，慌慌张张的跑回去问他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，我说我的手机丢了呀，没法付钱，急得想哭。然后贴膜的人一脸懵逼的看着我说，哎姑娘，这不是你的手机吗？ 我好想钻地缝啊。 太可爱了。 嗯， 有人 A 的四月他说呢，玩炫舞手游，因为昵称显示已被 人占用了，就很机智的加了一个尾缀1994，注册成功后才傻傻的意识到自己暴露了年龄，90后老阿姨的本质。 94年，哎，已经很年轻了好不好，不要刺激我们这些老人了。 94年都觉得自己老，让我95年的情何以堪。 我96年更没法活了呀。 他是一个小朋友，喜欢吹着风对你笑，也答应和你一起变老。他吸引你的地方 B 和 E， 他说呢，可能就是还有几天就要高考，而现在呢在刷手机自我催眠啊，高考党 真是蠢哭了。其实也没办法，这个时候着急感觉也没什么用。 真的，已经你看这样算一下都不到半个月了吧，六月份马上就要高考了。 不是六月七八九考试吗？ 是的呀，就是说六月上旬嘛、 哦、 就不到半个月了嘛， 很快了。 对呀，嗯，那就在这里祝我们这个留言的高三党同学这个高考顺利吧啊， 嗯，对， 能够发挥出来自己应有的水平，然后就不要再玩手机了，这最近这几天赶紧突击一下， 嗯，还是有希望的。七月毛他说呢，以前一个我喜欢的妹子，我们几个人出去玩到很晚，他说要去我家看一下我的猫，愚蠢的我拒绝了他，每当想到这儿我就好想抽自己一个巴掌。凭实力单身 为什么拒绝？ 脑子抽了。 比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妹子说，哎，晚上啊我们要不就不回去，在外边住吧，然后说哦，可是我没有带那个身份证什么的。就拒绝了人家， 太好笑了。 奇不是奇怪的奇，他说一直都不认路，当了这么多年的路痴，好像很遭人嫌弃，但是呢身边的人又都不放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出门，生怕我丢了，每一次出去都拉着我的小手手，总感觉自己是三岁的小宝宝、 哦、看来真的是在大家眼中你就是个小朋友一样，需要照顾的。 这就是个团宠啊，我跟你讲多好呀。 我的小朋友，你说一辈子很长，要用一生去接他，我说一辈子很短，就在用你的一刹那。 下首歌了，来自音阙诗听的《红昭愿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古风歌曲啊，算是。 那么精彩，那么精彩啊！他说呢，在忙着整理资料呢，看一眼电脑屏幕居然黑了，我着急了，猛跺一脚，然后才意识到这屏幕不是声控的。 屏幕还声控， 太可爱了，以为自己在公共厕所吗？黑了，黑了，跺一脚。 扶正一下，他说身为第一代零零后接受高考洗礼的我，做高考数学解析几何导数的时候呢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智障 啊。你听这个词汇我就知道我不会，那我也是智障了。果儿他说呢，小学入少先队里面一句台词是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，然后我就相信了，而且竟然感到有点害怕。 害怕。我之前也有幻想过说这得多少人的血呀，还有国旗上那个血红的颜色、 哎、对，你知道吗，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吧都以为那个真的是用鲜血染成的，当时还觉得这个挺恐怖的一件事。 是，我就已经脑补成就各种血流成河的场景。我还闻一闻有没有什么味儿， 血腥味儿是吗？ 是。 下一首歌叫做《飞球》，来自薛明媛和朱赫。 带着壶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。 甜甜辣舞小太阳他说呢，刚来台湾的时候不认识繁体字，看到路边一个大超市全联，我就大声的跟身边的朋友们说啊，我们去全聊看看吧，请脑补他们的笑声。一些繁体字可能就认不得出来哈。 嗯，对。梁生喜欢 VAE 他说呢，最近报名西部志愿者，我把照片传成了男神许嵩的照片，我大概是太爱他了吧。 我估计第二天娱乐现在就出来了，许嵩要去支援西部， 懵了。 一脸懵逼。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，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、yeah、感觉到好炙热，都是你经过。 西西九四他说，小时候呢家里来客人了，老爸给了我钱让我去买包烟，我就特别开心的去了，然后呢我买了一包盐，商店大妈还问我说，这么晚了还没吃啊，我说没有啊我吃了，然后回家看见了老爸笑哭的表情。 来兄弟们，我来发言了。 对，来包盐，这是哪里的方言？ 这个叫做印的小尾巴他说呢，就在刚刚刚锁上门才知道自己钥匙没带出来， 不算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有一招，以防家里钥匙就是忘带出来的情况，就是啊，你在你的屋外头某个角落，你把钥匙放好，然后就是是那样子的，你设计一个连环锁，就是需要在哪个地方拿到钥匙，然后再去开哪个柜子，然后在柜子里再拿个钥匙去哪儿，反正就是最后是能找到你的那个备用钥匙。 哦、天， 这样实际上就可以打开你的，以防万一嘛。 好累啊！ 我是就这样做的， 活得好累啊，全岛。看来你经常干这种事儿。 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。 就是蠢人的这个终极办法，是不是？ 嗯。 Yeah。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，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，嘿 baby 这都怪我，真的舍不得你难过，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萧全和孙雨赛的不仅仅是喜欢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、yeah.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，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， No 看见吗，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、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，看阳光在路上洒下 马里奥爱吃小芥末，他说呢，有一次暑假跟朋友去厦门旅游，早晨跟导游定好时间点，我们就下楼在酒店的大厅等到电话，由于出门太匆忙了，手机没充满电，我就顺口说了一句，手机怎么才能耗电少一点啊，朋友说开飞行模式呀，我想了想这办法挺好，我们就一同开了飞行模式在等导游的电话。 是不是傻？没有这个信号怎么接到电话？ 对啊，太逗了。 海的光阴他说，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年去济南买的端午节凌晨一点的票，端午节这天晚上12点准备上车，被告知票已经逾期，前一天晚上坐就行了，而像我们一样的居然十几个大学生，当时感觉好笑好蠢啊， 那一晚跟十几个大学生一样补了票，在连脚都放不下的车厢里站了一晚上，那种难受劲儿就跟在网吧包夜一样，久久不能忘怀。 我记得我身边之前就有过朋友干过这种事儿啊，就是 对，就是经常看错，就当天的凌晨几点就会以为是第二天的凌晨几点， 对对对，但实际上是前一天的凌晨。 对， 当作我对你表白吧，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。 舒心的于世界他说呢，看到男神不敢打招呼，表面淡定，内心翻滚的擦肩而过，哎，被自己的胆小给蠢哭了。 这个朋友一串英文他说呢，上班主任课的时候想用耳机听听酷音乐调频，结果呢忘记连蓝牙了，我是用的蓝牙耳机， 结果就外放出来我们的节目。 哦，直接手机放出来了是吗？ 好悲伤。八旗小姐她说呢，大概是上厕所忘记拿纸吧，哎，学生时代的糗事儿。 嗯， 兄弟快来送纸啊。 还我再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可以点外卖，然后在外卖单上备注，小哥请多拿点餐巾纸来。 那女孩子怎么办？ 那也可以，请派一个小姐姐送餐过来。 每次都怪我真的舍不得你难过，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，越过暧昧需要多勇敢，难免会左右为难。你知道我对你 李浩天1025他说应该是暗恋一个不可能的人吧。哇，忽然间就伤起来了呢， 把自己撑哭了。最后一条啊，假怪兽我觉得也挺走心的，他说呢，把女朋友给弄丢了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 弄丢了一个人， 对，我们节目最后居然还走心了一下。 是怎么忽然间感觉这期节目是又扯到爱情上了呢？ 万万没有想到啊，最后来这个温柔的一击。 是是的，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到尾声了，希望这期讲这个被自己蠢哭的那些事情啊，能让大家觉得有点意思，开心， 对啊，会心一笑， 大家回忆，对，回忆回忆之前做过的那些傻事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。 我们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 我又为你去盖中单卷变成行动派，原来我曾无心的伤害，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。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，不满足每天的晚安，我要你留恋我在你身旁，爱我像我爱你一样。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，这样若即若离让洒下了浪漫，当作我。